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27集。老鹰吞了口口水说， 你听到了吗？ 听到了。 什么东西啊？ 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 一道惊喜的叫声在两人的面前响起，这声音实在太近了，近得好像那东西已经站到了他们的面前。可王英贵和队友的眼前都是一片黑暗，他们的视力还没进化到在没有任何光源的情况下可以看见东西。两人惊恐地惨叫起来，他们的声音令那东西更加激动，开始将他们所在的笼子当作好玩的玩具小球抛到半空中，再高高落下。关着怪物的笼子里，王英贵和同伴的惨叫声不绝于耳。笼子外，当唐默听到老鸟说 A 先生 B 先生不杀我们是为了拿我们卖钱时，脸上浮现出古怪的神色。等到后来听到两人被怪物玩弄的惨叫声，他无奈地摇摇头。 地球上线后还有这么蠢，这么天真的玩家，还通关了黑塔一层，这运气是得有多好。 不得不说，这两个玩家的运气是真的很好了。唐默听傅文铎说，这两个人的武力都不算强悍，放在阿塔克组织也只是中游水平。阿塔克组织目前只有陈珊珊一人通关了黑塔一层，其他的人包括杰克斯、唐乔都被洛风城严格要求过两个月再去挑战黑塔一层，防止出现意外。武力值不高，就刚才那番对话听起来也不算多聪明，能够通关黑塔一层很有可能是混过去的。比如进入游戏后碰到了一个神队友，再运气好点没死，就能跟着队友一路通关了。除此以外，他们更幸运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游戏里 A 先生 B 先生不是真正的地底人，是傅文铎和唐默。换作真地底人，压根儿不可能将两人关起来，而会将他们直接杀了吃了。其实杀了两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，杀了他们就少了两个敌人，再无后顾之忧。但唐默和傅文铎都没这样选择，而是把他们两人打晕关进笼子里，现在还得花费精力看守他们。笼子里仍旧是两人凄惨的叫声，唐默靠着柱子琢磨道， 还是杀了清静点。 他嘴上这么说，可他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动作。中午傅文铎从外面回来，唐默立即走上去，怎么样？傅文铎的声音从厚重的头盔下传来， 有人，大约三拨人，有两个藏得很深，看不出具体的人数和位置，还有一个是中年男人。 傅文铎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，快速地在墙上画出一幅地图。他画的速度很快，虽然是个简易的地图，但是把每个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。这是怪奇马戏团附近的地图， 这里和这里藏着两拨人。 傅文铎拿着石头点了点马戏团后面的一座三层小楼， 这里那个中年男人藏在三楼。 唐默说， 他们有看到你吗？ 傅文铎说，藏在这个地方的人很可能看到了。 傅文铎指的是广场旁的一处草丛， 我离开马戏团的时候他想跟踪我，我把他甩开了。 原本唐默和傅文铎打算安稳度过前六天，等到第七天再前往马戏团送大蚯蚓。可是天算不如人算，黑塔给玩家来自名侦探的鄙视效果将唐默的计划全部打乱。于是唐默改变计划，让傅文铎去马戏团附近看看，肯定有玩家藏在那里监视马戏团的一举一动。 只有三拨人，除去这两个人 已经只剩下19个玩家。 唐默说的声音很轻，笼子里被怪物当作小球踢的王英贵和老鸟也不可能听到。 假设这三拨人平均每队有3到4个人，那他们大约就是10个人，还剩下9个人没有去马戏团附近监控。他们在想什么？ 傅文铎说，或许有一队不止4个人，人数很多，达到5个人6个人。 5个人很有可能，6个人有点难。进入这个副本的都是通关黑塔一层的玩家，一下子要让6个玩家组成队伍，全部通关黑塔一层，难度太大。 唐默思索道， 或许有5人队伍，或许还有2支队伍放弃在马戏团附近监控。 唐默拿起石头在墙上画了起来， 那3拨人可以算作是11个人，还剩下8个人，应该是有2到3支队伍放弃马戏团没去监控。 唐默看着墙上分类出来的数字陷入沉思。唐默慢慢地转过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穿着厚厚的铠甲，戴着银色头盔，唐默根本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他觉得这个人此刻也在看着自己。 两人对视片刻，唐默问道，什么情况会让他们放弃去监控一个如此明显的地方？ 傅文铎声音平静，无法自由行动，或者死了。唐默沉默起来， 大约2、3支队伍放弃在马戏团附近监控确实太多了，如果是我肯定会安排人早早的前往那里，连夜潜伏。 傅文铎抬起手，在马戏团周围1公里的地方画了一个圈。1、2个人没想到这一点还有可能，7、8个人都没这么做，不正常。 唐默说，你觉得是被囚禁了还是死了？ 头盔下傅文铎坚毅的脸庞上没有一丝表情波动，他说出来的话也如同他此刻的神色，他声音低沉，语气肯定，死了。眼镜男和老李沿着王国都城的每条石头路仔细寻找，一无所获。地底人王国大多数的路是泥土路，石头路只有18条，但是这些路是地底人王国的主干道，道路两旁人来人往，很难发现异常。找了一整天，眼镜男和同伴回到码头边的小屋，等了半个小时，小陈和浩哥也回来了。再过半个小时，风尘仆仆的年轻女人从窗子里跳了进来。5人交换了情报。 老李说，我和队长找了3条路，没找到任何异常。虽然我们现在是在参加游戏，那些地底人没有认出我们的身份，吃了我们，但我们也不敢和他们太过亲近，向他们打听消息，所以什么都没找到。你们呢？ 小陈摇摇头， 没有。 一道年轻的女声响起， 我看到了 A 先生。 4人的目光齐齐向他看来。林毅冷静地说， A 先生穿着一身铠甲，头上戴着一个头盔，看不到长相。他今天早上去了马戏团，从后门悄悄进去的，应该没什么人发现，至少在另外2个地方监控的玩家大概没注意到他。我也是凑巧才看到他。我的异能比较偏向于隐匿身形，我就跟上去想看看他到底要去哪儿。但是 A 先生发现了我，他很快把我甩开。 眼镜男问道，他去马戏团是想做什么？怪物呢？ 我没看到怪物，他是一个人去的。 眼镜男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地敲击着。老李想了一会儿，扭头问道， 队长， A 先生既然没有把怪物送去马戏团，那他去那里干什么？他头上顶着那么明显的字母，难道他不知道我们玩家可以看到那个字母，想偷偷混进马戏团做什么事？ 如果他真不知道，就不会悄悄地从后门潜入，避开视线。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？ 眼镜男敲击桌子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哒哒哒的敲击声在房间里轻轻回荡。4个队员全部屏住呼吸，等待队长的回答。3分钟后，眼镜男重重地舒了口气。 看向年轻女人。小易，明天你别去了， A 先生已经发现你了，他今天去马戏团是为了看看有几波人想要偷怪物，他们在搜集玩家的信息。林毅一惊， 那队长，我已经暴露了。 眼睛难说，是，所以你别再去马戏团那里监视了，明天我们继续去找每条石头路，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。后天就是黑塔告知玩家怪物位置的日子，我们这两天养精蓄锐，后天应该是一场大战。林毅道， 那个 A 先生确实实力很强，他发现了我的跟踪，甩开我的时候速度也非常快，是个很厉害的敌人。 我说的敌人或许不只是 A 先生和 B 先生。众人看向眼镜男，眼镜男敲击桌面的手突然停住，他说，包括我们，如果一共只有三批人在监视马戏团的话，人实在太少了。第一天跟踪 B 先生的一共有四波人，现在只剩下三波人，至少还有十个人没有去监视马戏团，没去监视的人数太多了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才会只有三批人去监视马戏团。小陈紧张地问道， 队长，能发生什么事儿啊？ 我也不知道，但感觉不是好事。 进入副本的第三天，距离怪奇马戏团的惊喜之夜还有四天。当眼镜男和老李走到自己要搜索的第七条石头路时，他们停住脚步，看着远处围聚在一起的人群，两人互看一眼，悄悄地走了过去，想一看究竟。周围都是地底人，他们必须掩藏自己的身份，装作是地底人的同类。然而这一次，眼镜男和老李还没有开始演戏，他们已经看到了那样东西。眼镜男抬起头，看到那三个被悬挂在屋檐上的三个人类，慢慢张大了嘴。老李也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三具尸体，当他看到三人被剖开的肚子和里面的内脏时，他脸色一变，紧接着他又看到其中一人的肠子垂落下来，一直落到地上，只剩下一节连接在胃上，风一吹，肠子在空中断断续续地飘着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